第三節，咁頭先我上一次咧就講台灣廠，其實台灣廠最值得講嘅，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咧嗰陣時我就接咧都係做台灣廠，係好似我哋喺肇慶啦做嗰啲徽章。國旗咧，即係美國國旗咧，軍人啦，就做咗整個鐵塔啦，成間廠做電導廠，走去台灣，由朝到晚趕貨就講過兩箱嘢， 好多啦，係啊， 成間廠，成個高腰啊、金道鎮啊，基本上有五六間呢啲咁嘅廠，嚇最賺錢都係呢啲，因為佢哋唔會包車，做由朝到晚都做唔到一箱嘢，咁誒。唔会包车，咁我哋间房仔啦，即係喂几多家货几多，即係而家嘅快件嘅前身啦。 嗰陣时冇嘅。 台湾人日本人呢就讲规矩。台湾人除咗讲关系之后最讲就係信唔信神。即係我要同你夹唔夹㗎。即係我之前呢我曾经啲台商协会我就接生意。我去睇去接生意，佢招呼我台商協會一個會所，高級會所租買咗落嚟啊！即係每一笪地方都有台商協會嘅。 肯定一入門口咧就大大個唔知咩神喺度。 水商水仙尊王 啊，我未聽過。 即係財神 哦， 財神即係佢台灣信嘅財神就唔係我哋信緊嘅財神，水仙尊王有啲水滾下滾下啲波子，嗰種就係大禹，大禹治水。是人落埋佢咧，即系摸下佢，吓就沾下佢嘅 财气。 就台湾人咧，所有做生意门口都有一尊嘅，吓水仙尊王。咁啦，去到啦，当然啦。咁跟住咧，所有嘅台湾嘅商会，咁佢唔喺厂度见你，喺台湾商会嗰度见你。咁啊，佢饮茶食饭啊，啲台商喺度吹水啊，分钟啊，因为。地方佢買落咗，有多就叫埋啲女翻嚟，咁啊喺度，咁咧就打麻雀啊，咩都有噶啦，咁去到一定有個師傅，即係個師公，台灣人特登請個台灣人，佢哋信得過嘅人，翻嚟就喺台商協會嗰度，唔係吹水，你嚟接生意，睇下你，佢唔會問你生辰八字喎，佢真係睇你嘅啫。覺得你會唔會幫到佢手啊？我用你啲車會唔會令到我間廠暢順啊，生意興隆？我去過三個嘅台商協會，包括深圳嘅台商協會，嗰陣喺香蜜湖遇到嘅情景係一樣啊！佢要睇下你有冇運，同我哋夾個商會夾唔夾？你話？你我哋做嘢勤力啲啦，啊，各样嘢啦，系咁嘅啫。我准时啲啦。哎呀，你要咩车？突然间啊，封关最多，哎、我人哋计责嘢，我唔计责嘢啦，算啦，听朝早早啲封关走。唔系噶，系要你同佢夹唔夹先有得做。 诶，梗系啱，佢梗系啱啦。如果你同我夾嘅，我就自然唔使趕貨，啱啱好啦。你同我夾嘅就自然封到關啦。你同我夾嘅就自然唔使摘嘢啦。你同我夾嘅，你嚟裝貨出面塞緊車，我裝完貨出面通曬啦。係因為同你夾唔夾啊嘛，好緊要啊。其實夾唔夾都假嘅，你識得嗰個大師咧就掂個碌蔗啦。 嗰個大師咧就所以佢哋叫氣功大師，一般叫氣功大師，其實可能同。气功冇关嘅，或者好似潘师傅咁啊，潘发光咁，其实师公道，你嚟到我望一望你啊，都几好啊，咁你有得做，即系个师公话你有得做，你咪有得做。仲有做台商，一做唔系做一间，系做佢成棚人 啊。台商好得意嘅，佢开一间好大间嘅车厂喺龙岗嗰边。好巨型噶，我唔记得咩九田啊，叫做好巨型嘅。佢侧边咧，自然有做遮骨嘅，有做遮病嘅，有做嗰块布嘅，即系物料啊。 即系一个成个生产链喺 度。系啦，咁嗰啲嗰扎其他嗰啲辅助嘅台湾都系台湾厂商嚟嘅，冚棒就系交货俾佢呢间大厂，呢间大 晒呢啲人咯。 呢间大厂咧，将你交俾我啲咧，就全部装装冚冚咧，就变成一把遮。咁啊，跟住打包裝咁啊，俾我哋出口啦。所以一間台灣廠，佢一個領頭羊啊，我哋叫領頭羊。佢無論去到邊都好啦， 他身边就自然有一大班其他的台湾厂你在旁边做鞋一样的，他做什么都一样的。 即后期呢做到呢台湾人呢就在香港呢，即现在大陆人做晒啦，香港呢船公司啊，香港 book 机位啊，即就在开啊，就自己有车队啊去做返台湾厂啊。其实我哋香港车呢竞争对手就唔止盐田，都要同佢哋竞争。即刚才我所讲嘅利场，利场咪本身咪台湾老细。 对啊，台湾船务嘛，台湾船务嚟㗎。 咁啊，佢哋视像会议我第一次见啦，台湾去到咪视像会议囉。当时阿叶生坐喺车上，我坐佢旁边咁睇住佢。咁啊，美国人同佢哋处理啲货，即係主要美国啦。咁呢就台湾，咁啊香港佢，咁啊福建。咁啊，几笪地方咁啊，视像会议安排嗰啲物流流程嗰时，电话仲冇 iPhone 啦，已经系做得系相当企业噶啦。因为佢哋本身系一个产业链啊，成组人嚟，所以而家话一打中美贸易战，我成日都讲，中国输就系就业机会，冇嘢输啦。突然间一拉走，几千万人失业。你揾唔揾到個空間去頂補呢幾千萬人佢冇嘢做先，即係下崗大陸，即係曾經98年、99年啊，大家都冇嘢做，喺度嗌到死啊，跟住啲女咧就昌盛繁榮啦，啊，跟住爛尾樓處處，其實會唔會係咁我唔知，但係台灣人嗰個影響力係你想象唔到啊，同埋台灣人好團結啊，佢哋去到外來咧，其實中國人都係嘅，去到唐人街自己打生打死一件事。对外嘅就团结㗎啦，如果咪边有福清帮啫，係咪边黑社会啫。台湾人嚟到你中国大陆 一样。一样啊，係一样。 去边度 唔係因为台商嗰啲协会咁多啫。 係啊，边一笪地方都系台商协会。而佢哋玩女人仲好㗎啦，租一栋大厦我见好多一栋大厦。咁你包条女咁啊住呢度，跟住我包条女住呢度。咁最紧要讲明嘅，你不能够嗱，喂，你识个湖南嘅，你就要识个湖北嘅。咁你个嗰个四川嘅，咁嗰个要东北嘅。啲女不能和，唔能够同地方人，变咗佢哋沟通啊，只可以讲普通话，你听得明。成班人一齐讲湖北话，你哋就作反。成栋大厦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全国街嚟都有，啲台商系咁样嘅。 哇！呢样我真系未见识过。即可能你是傾生意的，我是司機佬喎，唔同喎，我真係一個中港司機喎。 咁同埋啲女咪互相監視咯。 哦， 你同我都唔係同一地方人， 係啊， 我唔識。咁我哋又冇共同語言，咁誒講普通話，咁你講普通話，咁啊台灣都我講國語實識聲嘅。係。咁你即係冇秘密。 嗯。 係咪啊？咁好啦，你住呢度，佢住呢度。咁你有佢陌生人上嚟，咁你就爆用俾我听喎。 系啊，即系有表哥嚟到咁，隔篱东北嚟个表哥嚟啊，咁啊， 系啊。咁啊，台商咧就好心里明白噶。其实做台湾人生意咧，你话难做，就系、是、你打入去好难做。但系你入到去佢哋呢个圈子里边，你就佢当咗你朋友，当佢一部分嘅话，你就好容易做。 系啊，好容易做噶。 系、啊。即系嗰阵时我，就嚟之前做嗰档物流啦、啊、就临结束嘅时候咧，因为有阿余生啦，即系头先讲过阿成啦，有阿黎生啦，介绍好多啲海关啊各样嘢俾我识啦，咁啊尤其啊有啲人帮到手啦，咁诶嗰阵时就系因为运唔好啦，一见到我嗰、那个陈师傅望住我，咁啊教咗我套气功。入到去嗰度，即係嗰個磁場啊，即係擺滿曬成個地方好大，我諗有兩千尺到，係兩千尺嘅空間啊，就全部都係海綿嚟嘅，係好靚嘅軟墊包曬真皮嘅，你喺度光燦燦嗰啲嘢咧，一個顏色嘅啫，佢開咗個音樂，佢擁喐你，擁喐你，你就自然咧就會喺度氹氹唔轉嘅啫，轉。自己好似鬼上身咁，不停咁转，转转转转转转，转到音乐停，跟住咧佢入嚟扶你，咁好似密室咁扶你。如果好似我哋咧，即系其实咧，所有做完之后咧，你摸你咧，你成个人嘅身系冻啊，啲汗系全部冻啊， 咁奇怪， 系咁奇怪， 有咩功用啊？ 佢话咧，你人咧。 即係好多嘅污糟嘢啊，同埋嗰啲胃氣啦喺你嘅身度。佢同你咁樣做，聽呢個音樂，那個燈光，同埋咧你眯埋眼，你唔會跌嘅。 咁幾哇！ 你咪撞到埋去，譬如你撞到埋牆，你咪彈翻出嚟咯。彈翻出嚟你都唔會跌過，你唔會跌低喺地下嘅。你個人就不停咁轉，所有嘅台商、所有嘅高層都要嚟，俾兩嚿水，佢同你做一次，哇！揾幾多錢啊？你話？啊，可以同一時間只有一個人嘅啫，咁啊聽嗰首歌嘅啫，但係出嚟成個身係凍嘅，身體唔好嗰啲人咧，聽講啊，哇，即係飆完身汗咧，個人咧係會好啲嘅。咁嗰陣時我話，佢又覺得我幫到佢哋好多嘢，點為之幫到好多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即係做幾分鐘，大概講下啦，詳細唔好講。佢有間製衣廠喺長安落嚟，過親。黄冈啲数都唔啱， 哦， 夹唔到，日日都赶货，咁诶，正常系 B 啦，啊 A 级企业啦，你都知啦 ，B 级企业啦 ，B 级企业已经查到仆街，仲要跌到落 C 啊，咁佢批货已经死噶，来料加工，你成日都夹唔到嗰条数，唔系怀疑你卖啊，因为台湾人就系、是。搞掂嘅，到時有錢搞掂，有錢卒之搞唔掂，咁批貨扣咗三隻櫃，咁啊揾我幫手，咁啊又要請施工出馬啦，我都請施工出馬，咁咧就搞掂咗，搞掂咗咧，咁就嗰日喺經典會所，即係黃宇有間經典會所，咁啊葉生又揾我洗腳，話你都幫到手嘅，咁啊俾咗40,000蚊人民幣封利是俾我。我當朋友唔好收呢個錢啦，你揾我都係喎。咁自此之後咧。有麻烦佢就揾我啦。逢系台商只要过黄冈大口岸有问题，佢都揾我去解决。但系到最后尾有件事系佢觉得咧应该请我翻去佢公司做，即系台商业会请我翻去公司做，就系嗰间制衣厂，唔得啦，要降到 C 级。一降到 C 级咧， 即系唔使做。 就唔使做啦，车车进口出口都查。 喂， 而间厂每一个礼拜都有海关叫做 查厂， 企业管理科、风险管理科系会落去查厂。 啊，逢系查厂惨啊！ 咁佢就问，即系揾我啦，饮茶，哎，真系好啦，佢食又好，住又好，包咁去间厂附近啦，咁倾，因为。不是当地海关的问题，是深圳海关的问题，要将它降级。这件事那个人说你使多少钱不能降级，如果不是我这间厂要执笠的。 是执笠。 那么、啊、高生就跟我说有没得搞，即是已经出了降级的了，即是降级降到 C 级就真的死的了，怎样升上去，那又要找施工了。改咗价钱，佢话其实系冇办法搞嘅，入咗电脑，咁起码咧茶厂要半年，完全正常规格价咧，咁咧就先至可以倾条件。佢话唯一你又转厂名，重新嚟过，咁啊再嚟过，我重新嚟过，咁而家啲货仲出唔出？冇得出噶，系嘛？出唔到，出唔到噶，系瓜。咁啊，卒之施工嘅施工咧，即系我施工嘅施工啦。咁啊出现咗，咁就话。讲一套嘢啦，唔好讲啦，讲一套嘢，咁你根据程序玩咗40多日，就睇使咗270万人民币，咁间厂咧就变翻 B 级，唔使死，咁但系使完呢270万咧，咁当时就阿叶生又诶、哎、经典会所今晚揾你饮茶啦，咁揾你饮茶咁，佢咧就话诶唔关间厂事。因为咧，我哋帮佢负责报关嘅、即系我哋离场，即系而家叫宏鼎啦，开埋名啦。阿叶生冇做啦，咁啊真系老友，去咗福建自己而家做小三通。咁啊，同你讲，佢话有咩条件啊？饮茶啦，我老细都想揾你倾下咁。咁我话都唔使啦，不过我施工嘅施工，睇下买啲咩俾佢啦咁。咁后屘送咗啲礼啦，咁佢又封咗封利是俾我。咁之后就去嗰间会所啦。其实就嗰间会所就建工嘅，我就系。咁个师傅就望住我，等半年后11月，我见佢嘅时候 唔知五月六月嘅，十一月头你翻工，我哋都黐线。佢话俾三个经理位我做，即系香港同佢睇晒车场啲车，中港同埋做调度。 我听过呢，我听过。做过程我唔知 道，做调度嗰样嘢，咁佢话我俾三个经理位你做，但系你一定要十一月份翻工，因为你十一月。你的運先到，我話我屌你老母有一日，我心諗有一日我運唔到， 炒 咪炒咯，點翻得工啊？咁就係我同台灣人即係最深刻嘅接觸。下次翻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碼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會隨書附送眼福靈或者係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記住，我哋呢一本書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報攤都有售。咁大家記住嚟買啦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